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云家酋长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了，他就开始他的魔念就出来。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二犬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識唔識黃大邊個？即係你説明根本就唔知黃大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大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上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屌你啊！做啊，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鬱敏踩牆，現場觀眾版。今日咧就其實隔咗一個禮拜嘅啫。我哋上個禮拜咧就即係我去呢個加拿大之前咧就做咗一次現場版嘅，咁啊又係反應好熱烈咧，我哋啊因為呢個地方夠大，咁啊今日就多咗啲新面孔啦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雖然冇一早預告，咁但係就即係因為我今日先同阿 Q 爺通電話作實，咁啊請佢嚟講政改啊，咁所以咧今日就我因為阿梁錦祥又啊。即係要唞唞啦，因為之前佢啊頂咗我一個禮拜，佢都好淒涼啊！而家佢又教埋功夫添，咁差多嘢做嘅呢條友，係咪？唔知佢幾時教跳舞，咁啊唔知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阿長哥就休息啊，咁啊今日咧就請到阿黎則粉先生 Q 爺，咁大家嚇，唉。嗱，我哋咧就同行就並非敵國 ，OK 啊，即係同 Q 仔我哋相識幾廿年噶啦，係咪？咁啊，今日揾佢嚟講政改咧，我就覺得好合適嘅，因為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喺信報啊或者蘋果啲文章咧，係咪？咁佢對而家呢啲溫和民主派咧都係非常之失望嘅啦。而家佢將希望咧寄託喺啱啱考完 DSE 嘅阿黃之鋒大哥，呢個陳方安生形容佢係未來嘅即係政治領袖嚟嘅，好犀利係嘛？咁佢啱啱考完啦，佢今日先喺 Facebook 話我考完啦，咁樣考完就出嚟啦，大佬呢個民主運動已經就死嘅啦。如果你唔出嚟，你黃之鋒阿峰哥唔出嚟領導，瓜得㗎啦。 所以今天我和阿 Q 爺通電話的時候 ,Q 爺就跟我說他們即是他們那個組織他們都有個即保衛香港。 不大家知道因為早兩年這個 DBC 事件 是的 即是後來這個大班爛了尾嘛那就變成有一班人就是那時候支持 DBC, 即其實都是普羅群眾來的現在走在一起。 主要就是 Q 仔和這個韓連山老師。 韓連山何志軍啦。 是的何志軍教授。 還有一班都真的在街頭認識的全部都是即是那次去港人支持 DBC 的時候那都叫做一路下來呢 但是你不可以繼續支持 DBC 的現在 DBC 是 跟 DBC 沒關係跟 DBC 沒關係因為那時候講真的人去肯 你可以支持 D18 的但 是 不能 支持大班其實都不是支持大班因為大家都知道最重要是支持的言論自由和即新聞自由同埋咁，即係嗰陣大家都知道最後嗰晚其實大班係散咗水， 散咗水，收咗水之後散咗。 唔係嗰陣未收水，嗰陣未收水， 散咗水之後去收水， 散咗水之後就唔知道，即係其實我知道點解收到水嘅，不過佢都唔知道。嗰啲我唔講得，呢個張就話俾我聽，唔講得。 OK， 呢個我繼續保持呢個秘密，我可以猜想嘅。 即係佢相信啦，大班都唔知道點解。 OK， 即係佢無端端 點解人哋會有俾錢佢？ 係佢都 佢都預咗可能冇錢俾，所以佢好冤枉啦。佢可能。是不是他是時窮節乃現我一定不會買啲股份的。 不是你那你才大班有一千十二億 不要說他了。我們今天就請 Q 爺來主要講政改。我今天跟他通電話就是講什麼呢就即係佢就話俾我聽咧，嗱，佢哋而家呢啲民間團體咧，就支持呢個學聯同埋學民思潮嗰個政改方案。因為目前擺喺眼前嘅咧，嗱，譬如大家如果上網睇我篇文咧，嗱咁厚嘅，就叫《香港政改風雲錄》，我就將呢、這個即係而家目前睇到嘅嗰十幾個即係政改方案啊，就擺咗出嚟，咁然後亦都有分析。咁跟住我哋將我哋自己嘅立場、我哋嘅睇法咧，亦都擺咗喺度嘅。咁而家就多咗個大律師公會個方案啦。咁我哋慢慢會 update 嘅。我喺七月一號即係嗰一日咧，就會出版一本叫《香港政改風雲錄》。咁然後咧就喺遊行嘅時候，即係就唔係派嘅，但係都磅水嘅要。OK， 咁Q 爺咧就對成個政改個發展咧，佢就即係了然於胸。咁佢亦都有佢嘅立場，係嘛？咁當然而家佢哋嗰個團體咧就認為要支持呢個學民思潮同埋學聯嗰個方案。咁你如果問我，即係擺喺眼前呢啲咁嘅方案，亦都係只有佢嗰個方案係可取嘅。 其實原因好即係好簡單，即係大家睇翻過去嗰一年啦，即係由最初開始，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即係最先都係呢個學民思潮提出呢、這個即係公民提名。嗱講真，即係如果你嚴格嚟講咧，就啲方案咧，其實好多地方可以挑剔嘅，因為即係佢哋始終唔係真係話所謂呢個專家。譬如大家今日睇呢個大律師公會嘅聲明啊嘛，佢用翻一啲即係如果法律理據去即係批評翻一啲，譬如學民思潮或者甚至包括我哋保衞香港自由聯盟裏邊提出嘅，例如我哋即係。即係講真，大家都知道個遊戲咧，就係有時都係捉字失嘅啫。即係你又要跟住所謂基本法，即係委員會，大家都知道基本法，即係由到尾其實呢個中共，即係自從係呢個2004年第一次釋法之後咧，就已經係搬咗龍門㗎啦，係咪先咧？即係鑑山將呢個附件一、附件二咧，就即係作咗佢自己嗰、那個即係理解，就廢除咗。咁如果唔係因為有2003、2004年嘅即係大遊行，咁就唔會係即係2007年逼住咧。因為嗰陣時你睇到即係連呢啲建制派啊，即係包括民建聯嚇，即係最初跟住基本法，咁你去2007、2008年就講雙普選，咁俾呢個中央否定咗之後，咁跟住都要講2012啦，係咪？咁佢跟住咪又否定啦。咁但係你唔可以無限否定噶嘛？結果佢呢個緩兵之計都要提出話2017年咧就呢個可以人一票選啲行政長官，即係如果選咗之後咧就係可以。即其實全部都是可以的，咁根據中共的邏輯咧，凡係可以都是可不可以的 即係可以又可以又可以不可以？ 呢個就是解釋呢個附件一的時候，即係附件一講明就係如需修改咧，即其實應該是修改的嘛，即係十年裏邊嘅。 佢穩陣啲啫，嗰、那個當時嗰、那個即係草擬即係基本法嘅時候都即係就呢個問題， 咪結果咪捉字失咯？ 就係個如。 咁而家佢如需修改，佢就當時2004年嘅釋法就解釋為如需修改就包括為如不需要修改。咁佢認為咧就因為冇社會唔能夠達成共識啊，所以就冇需要修，即係冇需要咧就喺呢個2007、2008年咧。 就呢、這個即係三普選，咁其後亦都解讀埋咧，即係二零一二嘅 嘅普選 亦都係冇啦。嗰、那個喺2007年嗰陣時候，即係中咗兩次釋法咧，就解釋。 2007年嗰個人大常委會決定。 嗱，咁你變咗你呢個何文超聯出咗之後咧，跟住就應該如果冇記錯，就係好似係呢個真普選聯盟嗰、那個啦。咁大家知道真普選聯盟咧？其實是即係我諗，除了保羅政治學院冇參加之外咧，就全部都有參加，即係有所謂最激進， 包括啲進步民主派係啊。 咁啊，最激進嘅多數係堅持呢、這個公民提名啊。咁結果佢哋嗰個所謂三鬼仔其實都係一個妥協嚟嘅。咁啊，理論上如果係即係三個缺一不可咧，其實都可以接受嘅。因為理論上，即係我自己解讀就係三個嘅，即係一個就係提委會即係提名啦，同選舉委員會即係提名一樣啦。第二個政黨提名啦，第三個就係呢個公民提，即係公民提名。咁基本上就差唔多係各取所需啦。即係譬如你如果係呢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嘅，咁啊即係建制派 OK 啦，係嘛？如果政黨提名嘅，嗰啲大黨例如民主黨都會 OK 啊。如果係即係公民提名嘅，變咗係獨立或者小黨嘅候選人又 OK 啊。咁但係問題一出咗之後咧。即係民主黨就即係反口，即係唔肯承認 係。並非缺一不可。 認為誒並非缺一不可，幾又拗咗一輪之後咧，就箍翻住。咁啊擺到明咧，其實即係大家知道，其實我講真，我唔係支持泛民，因為其實一早都知道泛民嗰窿嘢 嘅。但係佢嗰個真普選聯嗰個所謂三鬼方案，仲有一個即係要害嘅地方啊，嬌爺，就係你個公民提名同埋政黨提名都要得到提名委員會嘅確認啊嘛，大佬。我當時就同佢哋拗呢樣，我就同阿長毛講，我話你冇可能接受嘅，係咪？你話你中意食屎，咁我有飯食，我有得揀，冇所謂。咁你咪食。 嗰、那個咧就其實係有得嗌，究竟確認咧係自動確認啊？嗱，今日如果你睇大律師公會嘅聲明咧，佢都即係如果從大律師公會對呢個基本法嘅解讀咧，佢認為即係佢就接受翻中共嗰套添，淨係即係因為中共嗰套係唔接受確認嘅，中共我都係認為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嘅，其實等於選舉。即係就不過用咗提名嘅字啫嘛，即係將選舉委員會嘅名字改咗叫提名委員會，選舉委員會選舉就改咗做呢個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咁但係如果你係確認咧，就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技術性嘅作用嚟噶嘛。即係話如果我係用呢個公民提名，係需要1% 又好，2% 又好咧，即係就等於過去個選舉委員會即係。 唔係你確認喺英文嚟講 approve 定係 confirm 你可以係去 check 佢，譬如話你有。有30,000人提名，咁都要 check 清咗嗰30,000個咪真係登記咗選民啊！即係我哋嗰個理解就咁嘅意思咯。 嗱，通常個做法咧就即係一般，即係所謂個提名嘅確認咧，就喺個選舉條例裏邊已經係好清楚噶啦。譬如個年齡咧，係咪？你是否符合嗰個候選人嘅資格嘅所有條件？其實任何嘅選舉， 即係區議會同埋立法會都係 任何嘅選舉嘅候選人嘅提名，佢都係有篩選。 其實嚴格嚟講， 都係有篩選年齡嘅篩選。 作用其實都應該係咁嘅啫喎，其實唔選噶啦。你今日睇大律師公會，佢對呢個最緊解啦。雖然我哋即係大律師公會就好簡單，而家仲否定咗呢個 公民提名， 否定咗就係即係包括我哋保志聯同埋呢個何文思潮最初提嗰個就話：喂，你既然中意提名委員會，又要講話代表性，咁啊最講話代表性係全香港350,000嘅選民去組成嘅最講話代表性啦。佢又否決咗呢樣嘢啦。但係寫一次以外咧，佢都認為提名委員會。即係其實個功能就唔係去即係負責，即係去所謂選出即係嘅候選人，所以其實佢一點會係針對到呢、這個即係民建聯個講法，即係話你唔可以用所謂過半數去確認一個所謂候選人嘅身份。如果係咁的話咧， 係會質疑你嗰個所謂機構提名咯，就係咁咯。 所以如果係咁的話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其實唔佢認為唔符合即係基本法，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我相信咧。即係淨係大律師公會同呢、這個即係港人黨都有排拗咁 嘅。唔係佢而家其實大律師公會講緊嗰個係等於公民推薦啫嘛，佢唔實即係實際上冇講公民推薦呢個 term 咁解啫。 唔係佢直情認為其實佢哋否定咗個全票制嘅，即係你唔可以用過半數。佢基本上就係用一個我諗類似而家其他好多，譬如啲湯家驊又好。或者是嗰啲十八， 唔係即係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嘅方式，用較低嘅門檻咁解啫。 較低門檻係，因為其實而家你建制派裏邊有啲某嗱，因為根據我自己理解裏邊咧，就算呢個三鬼制最初由提名委員會去提名啦，如果你淨係要求呢、這個即係提名委員會去確認啦，從最保守嘅角度嚟講咧，都唔符合基本法嘅，因為佢就根據袁國強或者呢啲官方嗰啲學，即係中共啲。即係官方學者解釋咧，就咁啊，屬於係繞過或者係削弱 咗你嘅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權啊嘛。 嗱，我話俾你聽， 而家根據佢嘅解讀啊，所以點解呢個十八學者嗰個聯署方案而家去到咧？聽話初初呢個 有機會 endorse啊，賺咗兩字啊，即刻俾，好似話即刻俾中聯辦啱啊。所以搞到呢個林鄭月娥，即係而家唔知係咪炸低低要退一步，就話自己唔選呢個特首，呢個可能係一個戰略性嘅退卻嚟。 嗱，我哋就將佢即係簡單啲嚟睇啦。成個問題就係佢而家一定會俾你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係 呢個就講得好清楚噶啦。 不過乜嘢人去選就我話事，就係咁簡單啫嘛。咁成套機制就係按我頭先嗰句説話最簡單噶啦，大家最容易明白噶啦，係咪？佢一定俾你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而且佢一定係即係將個焦點放喺呢個一人一票選特首嗰度。OK， 咁 呢個反覆講咗好多次噶啦，即係無論阿喬一樣啦， 乜嘢人去選咧，就一定係有篩選噶啦，係咪？我俾你去你就有得去，唔俾你去就冇得去。不過如果佢唔可以咁樣講， 你要再細心分析咧，其實就算係用中共立場都分開分開兩派嘅相對地啊，相對地。 咁佢建制派都要分㗎。 唔係，即係嗰日啊，信報如錦賢寫得啱嘅，即係其實而家佢哋都分開。 佢哋自己內部有 一派嘅先啦，譬如你點樣解讀張曉明咧，就話咧中央從來冇講過所有泛民都係唔愛國愛港，咁之後有啲人係愛國愛港啦，即係理論上有啲人符合到愛國愛港標準，可以入到閘啦。嗱，呢一個嘅講法咧，就係屬於所謂呢啲建制裏面嘅相對開明或者溫和啲，就係咩咧？ 例如曾玉 成之流，即係中共咧要有個選舉，呢個選舉嘅目的咧，淨係想排除曬中共唔願意見到嘅人咧，篩咗出去。咁呢個理論上咧，如果係呢一派係得勢的話咧，咁理論上咧，可能陳太2020方即係方案，呢、這個十八學者嘅聯署方案，或者湯家驊嗰啲咧，係會有機會，即係有啲傾，即係有啲傾。因為呢個基本嘅目的，嗱，如果你細心分析陳太個方案、湯家驊個方案，或者係呢、這個十八聯署方案咧，其實係一樣嘅，係冇分別嘅，即係嗰啲花巧嘢嚟嘅。因為點解個關鍵地方，譬如陳太？即係嚟講，佢最花嘅地方裏面就將呢個所謂公民點解喺上一次呢個商討二嗰陣時候，即係做嗰個民調嗰陣時候，點解無端端整咗句裏邊就話要有呢個 公民推薦 提名元素， 同埋公民推薦咯，即係諗咩叫做咯？ 佢元素就唔一定係推薦啫嘛，元素仲弱過推薦嘅。 元素就係、是、譬如話你民選區議員咁咪有個公民提名元素咯，民選立法會議員咪有公民提名元素咯，即係咁解啫嘛。 陳太嗰、那個即係成嚿嘢裏邊咧。嗰啲咩取證兩邊嗰啲唔使理佢，即係嗰啲例牌講得咁噏嘅咧。佢最重要喺第四個界別，第四個界別咧，佢係話要擴大到去係由300即係加200去到500。咁500裏邊咧減低曬嗰啲立法會議員啊、鄉議局啊、人大政嗰啲當然即係之外咧，其他嗰391咧就應該由分區按比例選出嚟。咁就理論上嗰度咪又叫做有所謂 嗱。我咧當時去評，即係我去評論佢呢一個咁嘅方案提到呢一筆嘅時候咧，即係我就覺得，譬如啲建制派啲人都可以話。喂，屌！我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我都有公民提名嘅元素啦。你有所有嘅立法會議員喺度噶嘛，大佬？唔係你所有嘅立法會議員裏邊有一半係地區直選嘅，係代表300多萬選民噶嘛？ 係啱， 係咪先？聽我1200人點解冇公民提名元素啊？即係如果你用呢個嚟講咧，陳太用呢個嚟講好戇居啊，根本係。 但係實質上你佢巧妙嘅地方喺邊度咧？ 唔係即係我估計佢可以咁樣回應你，一樣話你唔得係嘛？ 係佢梗係而家其實話係話佢唔得嘅啫，點解？但係佢實際上咧。佢嘅目的，如果個391，咁你按正常嘅估計啊，梗係當簡單嘅6-4比噶嘛，咁啊大概有100-200個，一定係所謂泛民嗰啲人啦，所謂唔係啱啱同以前嘅選舉委員會裏邊咧，你需要 100%， 你一定揾到一個咯。 咁但係以前嘅選舉委員會就係你攞到個門檻，攞到個提名都冇用啊嘛，你係陪跑噶嘛，即係等於跑馬，屌你個第一班馬。同第七班馬佢都擺你有一個集中 今次佢搏咧就係嗱，點解佢要求如果係咁的話咧，即係自動所謂確認即係自動啦。你符合咗呢個咪可以出到集咯？出到集佢就搏，因為到最後咧，一人一票投嗰陣時咧就唔係完全由中共控制到啦嘛。 唔係呢個係當初咧泛民主派嘅一個即係天真嘅幻想嚟嘅啫。嗱，呢個2007年嘅時候我已經寫文章話唔得噶啦。 諗法同十八聯學者嘅聯署其實都一樣，因為 性質一樣， 一樣又係想有一個入閘啫嘛。其實因為佢。他的做法就是我要推薦，推薦同個提名一樣啦，揾幾萬人推薦。但推薦咗之後咧，仲要嗱，佢呢個真係咧，就其實將個權俾咗個提名委員會啦，就要1%嘅提名委員會就即係endorse 咁就得啦。 咁啊百分之一，咁你計到條數啊，你點樣組成都好啦，千二個又好，千四個又好，千六個 又好啦， 一定會有百分之一嘅係屬於泛民噶嘛。咁啊就同以前選舉 唔係，即係佢個成個 保線有一個人入集啦。 佢成個思路就係咁，成個思路就係有得入閘、就屎都食 ，OK 就可以唔接冇公民提名都得。整個思路都是這樣的，因為你去到那個百分一的門檻，如果不是一個機構提名或者反映個集體意志，不是簡單多數好像現在民建聯或工聯會那個方案那 樣的話，那 你就可以過到， 其實很易博到他， 但他不會給你嘛，大哥， 我意思是就他這個方案本身呢，跟翻你個邏輯，你用翻邏輯都係博到佢，即係嗰次等於我喺做節目啱啱同阿羅志剛拗咗，我話你呢個方法就係你自己做篩選，因為你篩咗一啲咧你唔中意，即係所謂建制民主派或者主流民主派唔認同嘅候選人，譬如鬱敏啊、大班啊，即係主要嘢，因為你唔可以喺個選委呢、這個提委會裏邊咧攞到百分之一嘅人嚟多啫嘛，咁你呢個咪變相篩選啦？咁佢就駁我，佢話：喂，咁唔係一定淨係嗰啲激進民主派噶，咁要劉淑儀都即係同埋咧，就會有一個唔公平嘅現象。譬如你可能有幾條友都攞到即係同樣數目，或者甚至更多嘅公民推薦，咁但係只係有一條友就可以有百分之一人多，有啲人冇啊，咁咪即係等於變相篩選係咪先？同埋係唔公平啦嘛，變咗呢個你違反個公平嘅原則噶嘛，咁佢又駁我話：喂，那個唔一定係激進民主派啊嘛，咁可以係葉劉淑儀，咁我都係唔啱啊，因為我唔係因為佢係咩派，而係因為你嘅制度上都係唔公平噶嘛，你對葉劉淑儀都唔公平噶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喺邏輯上，其實呢個十八學者嘅聯署咧，即係嗰個提名都有問題。但客觀效果同阿陳太咪一樣咯，就想揾一條 包括湯家驊嗰個都 入到閘啫嘛。不過問題是包裝得即係精緻啲，同埋咧就係用喺公民推薦同埋即係嗰個所謂三百九十一裏邊咧地區直選裏邊咧就去即係取悅下啲即係普羅群眾。喂，講真的，其實全部都偷緊阿陳文毅嗰條橋啊，因為最初提 公民推薦 咧就係陳文毅，但係陳文毅又好契弟啊。到佢哋講咗之後咧，因為而家可能係中央或者中共裏面的保障壓力，喂，他開始自己否定翻呢樣嘢喎，陳文毅否定翻公民推薦喎，佢話公民推薦可能有個問題咧，就係你好難，即係好難去，即係嗰個行政嘅問題啊，即係點樣查核三萬幾人啊之類處理嘅嘢。喂，大佬，呢人你自己講出嚟先。 嗱，頭先啊，即係阿 Q 爺講嗰幾個方案咧，其實喺我呢篇文裏邊都有嘅，咁我都有大概差唔多嘅分析，不過我就批判嘅 ，OK， 咁就大家可以上網睇嘅，因為呢篇嘢就真係好長啊，萬幾字嘅，即係你上網慢慢睇。 咁你相對地，如果你就呢度嚟講，湯家驊嗰個仲保守添。 那個 就完全沒有公民提名或者公民推薦的元素，他只不過就是擴大個即係選舉人。 好啦，我哋翻個基本部啦。嗱，我話俾你，個基本部就係即係咧，你一係就喺基本法的框架底下同佢討價還價，或者在戰略上或者策略上睇下可唔可以激到佢，係嘛？咁但係呢個就一定係一個夢想嚟嘅。OK， 另外咧就唔係喺基本法框架裏邊，就係我哋講嘅，就要推倒重來。咁好，但係大家都認為呢個係革命嘅，做唔到嘅，係咪？咁如果呢個係革命做唔到，你嗰個體制內改革一樣係等於革命嘅，結果係又係做唔到嘅，係咪？ 就未必一定係對立嘅。點解咧？即係我自己立場嘅睇法就係、是，其實明知即係個遊戲規則佢定。他話你要跟個遊戲規則啊嘛，咁你首先要跟佢遊戲規則去玩，但係咧好快脆你就會知道去到最尾咧，其實佢自己定嘅遊戲規則，共產黨都唔會遵守噶嘛。即係你係要令到所有即係因為個遊戲規則你定噶嘛，我跟你遊戲規則反而玩到最盡咧都過唔到的話咧，咁你冇得好講啦。嗱，我自己睇法就係，就算今日呢個大律師公會嗰個聲明咧，其實佢都係一樣，肯定去到最尾咧。其實中共都會否定大律師公會嘅，即使佢否定咗公民提名，同埋否定咗即係用呢個全民即係變成係選舉委員會，因為裏面佢好多你跟翻足呢、這個呢啲，即係因為你作為一個所謂大律師，即係佢哋有佢哋嗰個呢啲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嘅意識形態噶嘛。咁呢樣嘢根本就同呢個共產黨對法治或者對法律嗰個睇法裏面根本有原則性嘅根本性矛盾，因為對共產黨嚟講，法律是一種工具嚟啫嘛， 即可以啱去用的他咪同你講法。 唔係佢大律師公會就好簡單嘅啫，佢一定係以法論法嘅啦。佢揸住你背上呢個基本法嘅條文，佢同你解釋啫嘛，等於佢唔會逾越呢個基本法嘅條文噶嘛。咁但係問題就是共產黨對基本法嘅條文嘅解釋好有彈性噶嘛，係咪？咁呢個 就係 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啊！呢度 用翻基本法，如果你跟足咧，即係用翻即係以法為法咁解釋，去到最尾咧，都其實撞板噶啦。 因為咧，我哋好清楚噶啦，即係喺嗰個 法律嘅時候咧，去到最尾咧，法律對不利，佢就同你講政治。你跟他講政治的時候，政治不利他就講法律， 不是，這個是共產黨，共產黨過去都是這樣的，就是法律問題是政治解決，政治問題是法律解決，一定是這樣的。政治問題就是你政治意志一抓你坐監，那我說你違法，政治問題就是法律解決，那法律問題呢，它是政治解決，我自己搞定，那就是這樣，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但是對香港來說，它始終都是要裝模作樣的，然後這個裝模作樣的一定要有很多人跟它敲鑼打鼓的。我們的看法就是這樣，所有現在這些方案大部分都是幫它敲鑼打鼓的，是不是？美其名就是我找個空間看看有沒有得懵博，所以 Q 仔現在都想清楚了，這些方案睬你都傻，我只是學民思潮學聯的方案。 其實為什麼我們最後是支持學聯的方案呢？就是如果你嚴格來說，就是我覺得 他的方案都有漏洞，就是譬如第二個 part 就是由這個 提名委員會，又是 提名委員會，不過就是由所有的直選立法會議員做，這個跟陳文提的差不多啦。但有個問題呢，就是第一，就是你在2017年之前，其實立法會是不可能是全部直選的，其實 咁你對其他立法會議員又唔公道噶嘛？喺個體制上， 其實係冇可能。不過咧，佢即係當係搭個豬頭骨啫。咁你即係唔好話 唔係佢個主，嗰、那個唔係主嚟嘅，嗰、那個係蟲嚟嘅。即係話嗱，我都有提名委員會嘅。OK，我呢個方案學聯同學民思潮呢、這個。 唔係，其實最重要嘅地方裏邊咧，即係因為你知道啦，即係學民提咗之後，到呢個真普專業民提咗之後咧，跟住好多民間團體，即係譬如包括我哋保志聯，包括好多啲婦女團體嘅聯繫咧，都各自提好多咧，係有公民提名嘅元素，公民提名嘅要求，但係有其他有好多唔同嘅變。嘅 variation 噶嘛，即係例如對提名委員嘅組成辦法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而家有個問題啦，因為大家知道咧，即係所有啲基層團體其實大部分都有參與嘅所謂佔中行動嘅雙倒一、雙倒二。咁你根據啊戴耀廷定嘅遊戲規則啊，即係佢 logic 講得好清楚啦，由頭到尾啊，佢搞呢個所謂雙倒雙呢個雙倒民主，即係或者佔中行動係要經過所有所謂合法嘅途徑。啊、即是一二三去到最尾，然即係政府都不接手啦，先會有所謂佔中行動噶嘛。咁而根據安排通過咗雙討一、雙討二，將會嚟嘅雙討三咧，其實就會將咧過去即係而家有嘅即係列咗出嚟嘅嗰十幾廿個嘅，包括係建制同埋泛民嘅所謂方案，就係、是、先由呢啲參加佔中人數大概我諗係二三千人到啦，就去表決揀出三個。呢三個就會在6月22號的第一個電子公投裏面就選一個出來。從個策略上就是，如果現在你有十幾個民間團體，個個民間團體都有這個公民直接提名，但有其他又不同的話，那你全部都拿出來投票，那你就拉散了票咯。那結果我們很害怕，就是這個這樣的，就是 學聯學民 這個咩，即係成個佔中行動到最後裏邊咧，分咗可能出咗三個，一個就可能係陳太嘅，不如而家陳太自己話唔拎落去煲嚇，一個就係 十八 學者嘅，一個就可能就係真普選聯盟，咁啊變咗而真普選聯盟就唔係堅持係公民提名係必不可少啊嘛，咁所以變咗到最後咧，呢啲基層民間團體咧就係組成一聯合陣線，結果大家傾完之後咧，求同存異，放棄曬自己原有嗰樣，就係要一樣嘢嘅啫。因為你明知而家嘅鬥爭裏邊咧，你係得翻呢個公民提名咧，先至係有可能係破到呢個所謂即係篩選。同埋呢個咧，我哋好相信就係如果你係即係過到呢個五月間成為三個方案選的話咧，喺六月廿幾個公投裏邊咧，一定會成為香港最大多數人支持嘅方案嚟。如果係咁的話咧，咁你起碼成個民主運動裏邊咧，你有個渣男啊，因為而家你對抗中， 唔係你可以咁樣講， 有嘢可以拗嘅，即係唯一就係一個， 唔係起碼就 共識， 唔係起碼就即係泛民主派有一個共識嘅方案咯。咁但係而家冇啊嘛，泛民主派都唔知佢要乜。咁如果講到尾，即係學民思潮同學聯呢個方案可以成為一個主流嘅方案，然後走去同佢對抗嘅。 其實我就係攞嚟夾住， 梗 係 最好啦，係咪？其實就愛嚟夾泛民，咁泛民會唔會俾你夾先得嘅，大佬？即係你學民仔提嗰個五區總辭，係咪變相公投？ 然後即係用公民提名做議題咁樣。咁喂，我哋見咗佢哋，我都應承咗佢啦，係咪？咁而家有三個啦，原班人馬啦。咁我叫佢哋搞掂公民黨啦，叫佢搞未掂啊嘛。咁咪又即係等間搞嘅啫嘛。呢一筆又係收咗工噶啦，係咪？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嘅立場。 一公民黨自己都係咪好明顯係係咪？即係分裂曬。 唔係佢分裂還分裂，佢而家真普選聯嘅其中一員咁啊！大佬佢自己攞唔出個方案嚟噶嘛？而家佢湯家驊又有一個方案，跟住你成個公民黨就跟真普選聯嗰個方案。而家係咁噶嘛？跟住就話佢哋堅若薇就同我講，佢一定堅持公民提名，係嘛？咁你佢自己本身都亂曬龍。 咪今佢哋咪其實冇共識啦。 我同啲學民仔講，我好簡單啫。我同阿黃之峰講，我話阿之峰哥，你真係搞掂學民先，搞掂呢個公民黨就得噶啦。我哋準備辭職噶啦，你搞掂佢咪得咯？搞唔掂啊嘛！而家提都唔提，而家提都唔提，而家就提佢呢個學聯同學民嘅政改方案啦，就已經唔提。我哋反為咧嗱個聯合聲明晨早出咗嘅辭職公投，把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港人，好清楚噶嘛，係咪？咁就攞公民提名。嚟咗一個公投嘅議題，咁呢個唔好過你電子公投，呢個係咪最乾脆利落先？如果你公民黨就範嘅話，係咪好簡單啊？ 我覺得而家仲有機會。 喂，這個壓力係咪大過你而家去尋求一個共識，揀幾個方案出嚟，然後最後希望學民思潮同學聯呢個方案成為電子公投嘅即係最大即係最後嘅結果，係咪簡單得多先？起碼我辭職啦，講咗啦，有三個肯辭啦，加埋你公民黨九東港島各揀一個就成事噶啦嘛。 咪不如根據 點解唔推動呢樣嘢咧？ 佢根據這個戴耀廷即係。這個電影公投其實是第一次的，即其實因為理論上呢他還要 即你有一個共識之後，你覺得還有一個機會 不是、這個、你聽他說跟他那個他自己的所謂編排，即他今次譬如六月這個電影公投裡面好了，大多人是贊成公民提名這個方案都重要呢，有第二次那次就可能是五月公投，因為第二次就是政府在今年即現在五月就完了諮詢，然後就他說要兩個月 的報告，我想可能不用兩個月了，就加上人大然後回下來做第二次諮詢，第二次諮詢政府就會提出政府的方案，然後兩個方案就再拿出來報告了，那次就其實可以是即五個公投期可以。 我就即係我自己都約莫計算個時間嘅。嗱，我同學民思潮嗰兩位後生仔咧，我解釋俾佢聽，我咧就冇得拖嘅，因為咧你嗰個政改諮詢而家結束噶啦，到月底一結束，嗱佢當佢有兩個月嘅時間，佢就要寫成一個政改建議，就拎上去人大常委會確認。OK， 呢一個咧就係喺人大決定裏面加落去嘅，即係扭曲咗基本法嘅。以前係冇呢一步嘅 ，OK？ 以前就好簡單嘅啫，就由特區政府提出一個政改方案，交俾立法會三分之二，三分之二過咗之後就懟上去中央，俾佢確認或者備案或者批准嘅啫，就咁樣啫，同意或者批准。成個附件一二嘅寫法就係咁嘅。後來你人大2004年釋法之後就改咗，2007年人大決定又再改多一鑊，咁啊三部曲變五部曲。跟住咧，而家呢個特區政府明還乜零？明明嗰個部咧係部分個部，死都用翻一部部嗰個部，咁但係而家大陸就改咗啦，跟住佢又要改啦。嗱，呢個就即係後話咧，即係證明從呢個細節就見到呢個政府幾咁撲街啊嘛！你明唔明？你明明係錯噶嘛？呢個錯係冇爭論噶嘛？你黃毓民寫咗黃流民錯就係錯，可能都係事實，係嘛？但係錯就係錯啊嘛！嗰個字係讀毓唔係讀流啊嘛，係咪？咁你錯就係錯，呢個係我哋叫呢個客觀錯誤。我哋教書成日講嘅咩叫客觀錯誤，咩叫主觀錯誤，係咪？呢啲叫客觀錯誤。咁你都仲要喺度死撐嘅，就證明呢個政府幾咁契弟。嗱，好啦，你。到佢兩個月懟咗上去，就到今年嘅七八月；到佢掟翻落嚟，就九月十月。咁由政府要寫一個政改方案，係咪？寫呢個政改方案就拎去立法會表決咧，其實就要剔出年。即係如果按照上一次咧，就下一個立法年度，即係喺七月之前，即係2015年七月之前就要表決。咁你即係話你如果你要辭職公投，你有三個月嘅時間俾佢。是吗？你看我们当年是2010年的年头辞职，2010年的五月是补选。你有四个最即预翻松少少是五个月的时间。那你怎么来得及辞职公投？大佬如果等他电子公投出来，我话了给他听个时间表是赶不及的嘛。他的学民仔都同你的讲法一样，跟我这样讲，要等他的电子公投，是吗？然后才有第二轮。我大佬啊！而家我乾手淨腳五個人辭職，我就即刻公投用公民提名。咁呢個壓力仲唔夠大啊？如果你有過百萬人出嚟投票，屌你撲街搞暴動噶啦！如果你反面就係咪？ 你有得揸嗱，呢個我哋由頭講到我哋講嘅嘢咧，就冇傳媒會登嘅 ，OK？ 所以我哋只能夠靠派書仔，呢本書仔有講嘅，係咪？只能夠靠派派喺個網台度講，係咪？個情況就係個時間緊好緊迫，你是但有一個環節拖一拖，仲有今年七一佔唔佔中先？ 其實呢個電影可能都有一個危機嘅，即係而家我都好擔心。我 會灌水嘅，大佬。 危機係咩咧？唔係啊，灌我驚係你根本，如果你諗下，如果電影公投你過唔到100万啦。 有好醜怪喎， 得十零廿萬咧，咁咪冇呢個有效性噶嘛？ 咁我哋嗰五區公 投萬人咁， 咁嗰個五區公投可以攞出嚟講咯喎，係嘛？ 即係有呢個危險性嘅問題。 OK， 我哋休息一陣先。我哋神咗寫咗喺度。